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0号发表了政令第1215号。政令指出，参加圆山金明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建设者、科技人员、干部和支援者高度发挥自强力第一主义精神，建立了劳动功勋。为此，向八名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，向二人授予金日成青年荣誉奖，向二人授予金正日青年荣誉奖，向很多人授予名誉称号、勋章和奖章。